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一家人坐到桌旁吃饭，席间没有人说一句话，但饭吃到一半，苗秀华忽然把腰一弹，板板地坐直了，发出了三声大笑。哟，这串音量呈等差关系，逐渐增大的笑声间隔很长，短促而干涩，每一声都像呼出了腹腔里的最后一口气。笑的时候，苗秀华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，脸上的肌肉硬邦邦的，但又诡异的沿着横向或纵向拉伸，眼中呈现出迷狂灼热的光芒。笑完之后他说，不就是再干一仗吗？谁怕谁呀，不干仗我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了。说完把脸扎到碗里继续吃。另外三个人都停了筷子看着他，我只觉得一股寒意顺着尾巴骨蔓延上来，直灌头顶，让我毛发倒竖。在那一瞬间，苗秀华在我眼中变成了一个全然不认识的人了。他的存在也让我被笼罩在一种绝望感之中。这种绝望感并不深刻，但却尖锐而麻乱，像江上捕鱼用的网钩，一旦嵌进肉里就无法挣脱。而这天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雅乔却不动声色地抛给我一句话，搬走吧。什么？我没反应过来，雅乔重申，我说我们搬走吧，不住这儿了。雅乔的理由是明摆着的，但我还是出于最凡俗的理智劝他，你这好不容易买下又装修好的房子，还没住热乎呢，多可惜啊。当然了，还不只是房子，还有你爸你妈那边原来住在一块儿，咱们这一搬，那他们会怎么想啊？尤其是你妈，她跟你之间本来就有点别扭，这不就撕破脸了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我是再也受不了了，再跟他待在一起我就要疯了。雅乔爆发性的喊了一句，突然一捂嘴往卫生间冲去，干呕了起来。我跟过去拍他的背，哟，是不是回来的时候喝疯了？ 你傻呀你，今天本来就想告诉你的，但是一直没说，我怀孕了。 雅乔苦笑着又吐了两声，漱完口咬了咬牙根接着说， 所以得搬， 必须得搬，我不能在他的战斗里生孩子坐月子，更不能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战火纷飞的环境里长大。 干呕胜于雄辩，我便依了亚乔，请公司里的小年轻帮我们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套一居室。听说我们搬了出去，苗秀华曾经连续给我们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质问我是不是亚乔在拆他的后院。我一会儿支支吾吾，一会儿顾左右而言他，只是不明说，心里却期冀着苗秀华自己能够有所悔悟。然而这样的期冀实在是太美好，也太天真了。又过了一些天，我下班回到出租房里，便看见亚乔鬓发凌乱地坐在床头，用力地咬着嘴唇，抹着眼泪，间或打嗝，那副样子分明是刚给谁发了一场很大的火。我赶忙凑过去，用古装片里太监的口吻呵护道：“哎呦，小主，仔细动了胎气。”亚乔气得手指哆嗦，嘴唇都紫了，他又喘了半晌粗气，才蹦出了一句话来：“ 他怎么能这么不讲理？”“ 呦呦，小主，谁呀？我跟他拼了！”“ 我妈？”“ 那还是别拼了。他也给你打电话了？”“ 何时打电话？都打上门来了。” 原来在我上班的时候，苗秀华大驾光临了我们的寒舍，来找亚乔谈谈，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干嘛要悄没声的离家出走。可是话一出口，就不是谈谈的口吻了，而是成了审讯和指责。审讯亚乔是不是早就对他有了反心，指责亚乔翅膀硬了，不把他当回事儿了。亚乔本来就有着机遇，又被逼到这个份儿上，便把心里的那些想法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而这可惹恼了苗秀华了，他对亚乔进行了一场即兴的大规模的讨伐，不光拍桌子跺脚以及吼叫，还说出了一系列以前用于对付敌人的言辞，说亚乔蔫儿不出溜的，可是一肚子坏水，说亚乔是潜伏在他身边的内奸，还说亚乔一点良心也不讲，自以为抓了个男人就万事妥了。战火终于烧到了家人之间，而母亲和女儿的兵戎相见又是格外十指连心。在苗秀华的猛攻之下，亚乔便开始一阵又一阵的头晕恶心，肚子里也一坠一坠的疼起来。他也拼着力气对苗秀华说了绝情的话：“ 我就是不想跟你一块过了，我宁可不当你的女儿，也不要你这个妈。” 得得得，这就完全撕破了脸了。苗秀华没想到亚乔也敢反抗，而且反抗起来居然有着更加胜于自己的决绝。场面上虽然仍是母亲占优，母亲训斥了女儿，并把女儿钉在了白眼狼的审判席上，但是在离开的时候，苗秀华想必是带着惊愕的表情。然而这可就苦了我了，我还得两边磕头作揖，两边苦口婆心，尽力弥合丈母娘和老婆的关系。对于苗秀华那边，我暂时隐瞒了亚乔怀孕的事情，免得她更加坚定地勒令我们搬回去，再一次打上门来擦枪走火。对于亚乔这边，我又把岳父搬了过来，请他做了顿好饭，再和亚乔单独交了会儿心。一番周折下来，总算是把撕破了脸又缝上了半边。几天过去了，苗秀华果然没再上门对亚乔进行二次讨伐。这固然不是我这个说客的功劳，而是因为 和小区里其他业主委员会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，他自忖没有能力像美军所提出的那样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，便对我和雅乔放任自流了。而雅乔呢，虽然在我和岳父的宽慰下逐渐稳定了情绪，但对于脱离苗秀华的掌控这件事情却越来越像吃了秤砣一般铁了心。我试探着问过雅乔几次，如果在外面住得不舒服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搬回家去？他的答复斩钉截铁，哪儿不舒服都好忍，心里不舒服我是绝对不会再忍了。于是外面的房子从短租变成了长租，作为一个有家的人，重新回到流离失所的租房状态，这是很难适应的，心理落差也是很大的。在那套破旧的一居室里，我们晚上忍受着暖气不足的阴冷，听着邻居们打麻将、吃碰糊的叫嚣，看着墙上小孩尿渍一般的斑驳，颇有一种落了难的公子小姐的感觉。好在雅乔的情绪总算开朗了很多，哪怕是在妊娠反应最强烈的时候，也和我有说有笑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然而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已经睡下了，雅乔却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。刚开始是背对着我轻轻啜泣，后来哭得肩膀直抖，再后来哪怕咬着枕巾，那悲声还是地动山摇地翻涌上来。我吓坏了，搂着他问，哎，雅乔，是想家了吗？雅乔摇了摇头。我又问，哎呦，那你是不是担心你爸呀？我前两天去看过他，你爸挺好的。雅乔又摇头，哎呦，那你哭什么呀？ 想起我妈来了。 我不解道，我们不是因为他才搬出来的吗？雅乔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却哭得更加厉害了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打开灯，给他备足了纸巾，扶他坐起来哭。雅乔边哭边解释， 让你看笑话了，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心里就是难受，还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儿。其实我姥爷活着的时候就跟我说过，我妈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好着呢，没说话先脸红，根本就不是跟人家吵架的人。但是他性子轴，那时候我爸出身不好，是黑五类狗崽子，可我妈就是喜欢我爸，非要跟他结婚。结完婚陪着我爸一块儿受欺负，人家命令我爸每天早上去洗厕所，大半夜把我爸拽起来去卸车皮，把沾满了油污的工作服都扔给我爸去洗。这些活我妈都跟在后面帮着我爸干，但那些人还老戏耍我爸，往他的饭盆里吐唾沫，往他的背上贴一个纸乌龟，不许他摘。我妈就终于受不了了，跟那些人吵，跟那些人打，质问他们干嘛不把人当人。我姥爷说，当年单位里的人非说我爸参与了什么，要把他捆起来审问，可是揪着脖领子还没出门呢，我妈就拎着一根擀面杖追了出来。他盘腿往我爸跟前一坐，把擀面杖递给那些纠察队的人说，哼，要不先打死我，要不把我男人留下。我妈这么一犯浑，那些人居然真没敢把我爸怎么着。可是后来日子安定下来了，我妈的脾气 却彻底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倔，越来越不近人情。这说起来也有我和我爸的原因，我们俩都是软性子，性子越软就越会被人踩一脚。在单位里、学校里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，我们都不敢跟人家争吧，全都指望我妈替我们出头。可我妈一个女人，又不是官又不是商，想出头拿什么出啊？那只有吵，只有打，只有战斗。我妈就算变成了一个泼妇，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。还是以前那句话，她也都是为了我们一家好。我无语，雅乔又抹了把眼泪说，可是现在我倒先从家里跑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？但我是真受不了，我明知道我没有资格怪我妈，不过就是受不了，我难受想哭，其实是恨自己这个受不了，我怎么能受不了自己的亲妈呢？就这么一边哭一边絮叨，直说到后半夜，雅乔才困了。但是她睡了，我却睡不着了。我抬头看着黑茫茫的天花板，只觉得屋子没有了底儿，就连地球都没有了大气层了。我们这些由蛋白质、水分和骨骼等组成的生命体，完全裸露在一望无际的宇宙时空之中。从很大很大的角度来看，不仅是苗秀华，哪怕就连人类历史上那些浩大纷繁的殊死战斗，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吧。但是宇宙本身又何尝不在战斗之中呢？行星会被陨石撞击，射线会被黑洞吞没，就连不可一世的恒星也会自我爆裂。也许我们都错了，而苗秀华身上体现出来的，那才是宇宙的真理。一个俗人何必这么高远？哎，还是琢磨一下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儿吧。诚如雅乔所言，没人天生爱战斗，就连苗秀华也是被生活锻炼出来的。然而在这夜阑人静之际，苗秀华是否也会像雅乔一样翻回头去看看过去，或者像我一样胡思乱想地观察一下自己呢？他是否设想过自己有可能以另外一种心态生活呢？按照我的理解，苗秀华恐怕不会。特别能战斗这个特点已经内化成了苗秀华的本质了，对于他而言是人之为人的证据。大家都是人，既然无法相互认同，那只好顺其自然呗。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。雅乔虽然悲戚地哭了一场，但仍然坚决地拒绝搬回去住。这时他对和苗秀华的关系倒有了更加理性的考虑，既然性格不合，倒不如互相躲着点，免得再对双方造成伤害。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。在外面住了一阵儿，雅乔的肚子渐渐地显了形，我经过前思后想，终于痛下了一个决心，卖掉以前的房子，换到远一点的地方再买一套，和苗秀华彻底分开。既然有家不能回，那索性就换个新家。而对于已有的那个家，我曾经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，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，现在却以这种方式与之告别，这在外人看来或许荒唐的像个笑话，但也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味到其中的苦涩。也是机缘凑巧，公司里的合伙人有一个南方亲戚，挣了点小钱儿又没处花，刚好想在北京买一套房，有人牵线搭桥，双方一拍即合， 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买卖的意向。然而到了成交之前，对方却临时要求我们降价，而且降价的幅度还很大。假如我答应了他，那么这套房子的单价就要比同地段的小区便宜3000块还不止呢。我自然不干了，我说，哎呀，都是差不多年头的新房，你看看周围的几个小区都卖多少钱了，凭什么我要便宜这么多呀？就算是熟人介绍来的，你也不能杀熟杀得那么狠呐。对方却露出了南方人所特有的精明。哎，这还真不是杀熟啊，要怪呀，就该怪你们小区里的那些住户啊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们的房子啊，自从刚一搬进去就官司不断，事故不断，不是业主和物业公司斗了，就是业主和业主自己斗起来了，听说最近又要打上法庭了呢，上上下下闹得鸡犬不宁的，居住环境当然是一塌糊涂。像你这样住不下去了想要搬出去的人，那也不再少数了。卖的人一多，房价自然就跌喽。而房地产呢，还有个规律，就是越没人买，它房价嘞就越跌，越跌就越没人买，这就陷进了恶性循环里面去了。说实话，如果我不是人在外地，买北京的房子只是为了投资，那打死也不会接手你们这种地方的。呵，他还说得振振有词，我不免将信将疑。而再到那附近的中介公司去询了询价，我们的小区居然真的比别处便宜一大截儿。中介公司给出的解释和那个南方人如出一辙，也是我们那儿服务管理太差，恐怕就连苗秀华都没有料到，他的能量之大已经足以干预市场打压房价了。政府口口声声吆喝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成效的事情，竟然被苗秀华做到了。然而对于在这小区里买了房子的人而言，那可真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啊。就拿我那套80平米的两居室来说，1平米跌了3000，一套房子就跌了20多万呢。这么多钱，连个响声也听不见，就没了，实在让我的心都在滴血。没办法，我也只好忍痛答应了南方人的降价要求，毕竟贱卖也比砸在手里要强啊。再说我还急于赶紧买一套新房，让我们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有地方住啊。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我再次回到小区，吃惊地发现小区里的环境乌烟瘴气。苗秀华看起来老了很多，也憔悴了很多，但他依然要继续战斗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。